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11集。 董思阳咯咯乐， 哼，以后这个项目的会得常开，怎么让女人高潮？我最有发言权了，尤其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，告诉你们，这种女人最空虚，后劲儿啊足得很。 那是，董总的经验还有什么说的？龙精虎猛，持久弥坚，就一个字，强。 朱韵眯眼看他， 贱骨头，你又知道了，强不强你试过？ 赵腾哈哈大笑。张放恼羞成怒，拍桌子道： 哎，反正这个策划案全票通过了，你反对也没用。李组长你放心，能这么认真做成人游戏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我力挺你到底。 谢谢。 对了，你会泡妞吗？ 李寻诚恳道。 不太会。 张放热情推荐道。 那追妹子的事儿，你可以问老腾，他是高手，女朋友不断。少妹子的话，你咨询我们董总就行了。 话题越来越偏，策划会议很快变成黄色论坛线下聚会。会开一半，朱韵离席，这内容她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。男人怎么这么猥琐？一讨论这种话题，连平日最老实的郭世杰都蠢蠢欲动。他刚离开，李寻就跟出来了。朱韵冷眼看他，李寻被他表情逗得肩膀轻颤。 你这出山之作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 李寻扯着嘴角笑，他明明在生闷气，但他的笑容在某一个角度依旧使他心颤，那画面带给他的感觉太熟悉了，让人抓狂跳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越来越像从前了，自信果断，胸有成竹，并且欠嗖嗖。他慢慢适应了环境和时代，重新将自己的东西掌控起来。 你这项目我不会帮忙的。 朱韵抱着手臂表明立场。 我只做我的那个。 我出来就是告诉你这个的。 什么？ 李寻靠在赵腾的办公桌旁，双手插着兜。朱韵的余光不受控制地关注起那近在咫尺的一双长腿。他的腿相较6年前结实了不少，但不至于像董思阳那样硬成石头。李寻腿型修长，恣意随性，尤其是穿黑裤子的时候，简直美不胜收。 所以你继续就行了。 啊？ 朱韵全方位关注李寻的腿，并没注意他说了什么。李寻眉头轻皱，似乎对他没有认真听自己讲话感到不满。 我让你接着踏踏实实做你的游戏。公司想立足，除了要能赚钱，还要有能表明态度的东西。你的项目是公司的脸面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 他说完又吊起眼梢，俯身在他面前轻声说， 就是这脸实在有点薄。 会议的余烬未消，如今又添新火，朱韵的脸颊被他的气息熏得发红，就像特地帮他验证刚刚的话一样。朱韵嘴上说不管李寻，但他还是偷摸观察了2天。在看到他行云流水的操作和进度后，朱韵放下心。他放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赵腾在无敌武将的工作量减少大半，让他空余的时间去李寻那里帮忙。李寻明确表示不需要。 帮什么忙？越帮越忙。 就跟一段儿。 李寻不耐烦， 我说了不需要。 他做项目时的暴躁劲又上来了。朱韵不跟他硬碰硬，他小声商量道， 不是帮忙，你带带他好不好？ 李寻凝眉看他。朱韵说， 赵腾的水平不错，但是野路子出身，有些不好的编程习惯，你的体系比我成熟，帮他进阶一下。 进阶完回去帮你的忙？ 也不是啊，以后我们还会做别的项目，你目光放远点。 哟， 你是在嫌我目光短浅？ 朱韵警觉，他眼神渐有调侃倾向，知道如果再让他继续，他肯定又要交枪。他打断他道， 赵腾很年轻，是可造之才，我们公司人这么少，难不成你要去教张放？ 李寻挑眉，朱韵被他看得浑身发毛，不自知又碰了碰他的胳膊， 带带他呗。 这一声里竟莫名染上了点赖皮撒娇的意思，给朱韵自己吓了一跳。李寻哼笑两声，懒洋洋地回身， 叫过来吧。 李寻这边说妥了，哪知赵腾又傲娇起来，他被李寻嫌弃帮倒忙，心灵受创，说什么都不去。朱韵懒得跟他讲自己的用意，直接掐住他的脖子威胁， 你去不去啊？ 姐，有话好说啊姐。 去不去？ 去还不行吗？刀山火海我也去。 朱韵满意松开手。日子忙碌平淡的过着，所有人都有忙不完的活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在赵果维的脚本监督下，无敌武将的用户量开始稳步回升，每一次更新都能掀起一点动静，虽然不成大气候，但也渐渐形成了稳定用户群，盈利方面不好不坏，勉强还能看。而李寻那边，从开完策划会的那天起，项目速度就飞一样的推进着。某日赵腾拉卓韵去吃午饭，屋外寒气逼人，他们钻进一家面馆，点完餐，朱韵问他项目跟得怎么样，赵腾笑着说， 神了。 什么神了？ 赵腾对朱韵说， 上周我们做派遣和跟随系统，他给我画了个任务，让我来做同伴引导玩家前进的内容，我熬了一个星期做出来拿过去，你猜怎么着？ 是不是说不行让你改？ 不是，是人家已经做完了，然后他把他的程序给我看，我灵光一闪，觉得没准我们可以加一个掩体共享，这样玩家就可以在不离开掩体的情况下从玩家同伴身上移动过去，游戏灵活度会大大增加。但因为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种玩法，所以我只是提了一下，回去找了一页资料，今天来，你猜怎么着？ 赵腾一摊手，还是刚刚那句话， 神了，做完了。 朱韵埋头笑，赵腾长长叹气， 怎么了？ 赵腾摇头道， 没啥，就是觉得人生太艰难。 你才多大，不要有这种想法。 赵腾懒洋洋道， 我一直知道这行业有牛人，但都只是概念，没想到现在到跟前来了，这还是坐了6年牢呢，开什么玩笑，我点灯熬油一个星期的工作量，人家半天就做出来了，我受不了，活不下去了。 你的灯才点一星期就受不了了，他点了10几年了。 赵腾看向朱韵，朱韵冲他扬扬下巴道， 你也点10几年试试，没准就跟他一样了。 赵腾懒散的咧嘴笑， 你可饶了我吧，吃饭吃饭。 饭吃一半，外面下起大雪。赵腾和朱韵吃完饭往回去，在公司楼下意外碰到一个人。朱韵看着那立在雪中的身影，惊讶万分。他远远叫道， 田修竹。 田修竹穿着白色的外套，长身玉立。他安安静静打着伞，尼龙大衣上干干净净，半片雪花也没有。他听见朱韵的声音，转过头冲他笑了笑。赵腾在朱韵身边小声起哄， 哎，帅哥哎。 你先上楼。 赵腾撇撇嘴，忽然来了一句， 你不要做对不起公司的事情啊。 对不起公司？ 赵腾暗示道， 你让组长心情不好了，影响项目进度，自然就对不起公司了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才出去几天就倒戈了，还叫人家组长，赶紧上楼。 赶走了赵腾，朱韵来到田修竹面前， 你怎么来了？ 你还认得我是谁啊？ 朱韵这才想起， 他工作起来浑然忘我，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见田修竹了。另一边，赵腾飞奔回公司，进了门直接冲到李寻面前，半路将张放撞得转了好几个圈。 哎呦，疯了啊你！ 张放杀过来准备找赵腾闹，旁边李寻正在专心致志写代码。赵腾推开张放，对李寻说：“ 你快下楼。” 李寻聚精会神，眼珠都没偏一下。赵腾拍桌子：“ 快下楼去！出啥事了？” 赵腾见李寻还是没动静，直起身：“ 行，你就这么稳坐钓鱼台吧。到时候朱姐被人撬墙角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” 张放一脸八卦相：“ 到底什么事儿啊？” 楼下来了个巨帅无比的小白脸，拉着朱玉不知道说啥呢。 他说完这句话，李寻这边没表示什么，另外一个角落倒是出了大动静。 来了。 赵腾和张放齐齐回头，郭世杰站起身，死命盯着赵腾。 是不是楼下来人了？田老师来了。 赵腾奇怪。 什么田老师？对，朱玉好像是叫他田修竹来着。 一阵噼里啪啦，郭世杰不小心碰掉一堆书，张放诡异地看着他：“ 你怎么了？见鬼了？还有，你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要约会去？” 平时郭世杰的存在感比较低，一直是蔫蔫的穷学生打扮，今天不知怎么了，竟然穿了身西装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张放揶揄道：“ 你要真约会，听哥的话，去换身衣服，这样肯定要歇菜。” 郭世杰拿着包匆忙往外走，路过张放竟一反常态，气势汹汹道：“ 快让开，别耽误事儿。” 张放震惊地看着他从自己面前走过，半晌回神：“ 造反啊你！” 可惜郭世杰早就出门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